有主张，渐渐的淡忘了他来自什么地方。回家的路还很长，回家的路还很长，你是否知道家的方向，回到你该去的地方。回家的路还很长，回家的路还很长，你是否知道家的方向，回到你该去的地方。

像是高楼开出了花，被他唤醒的生命短暂一生，偶然丢失彩色化作了粉末。

懂，我只是想通，与其要你的施舍不如说分手，我只是女人，我不是超人，无力挽救决裂情分。 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的一亩田。 在被遗忘的人 声叫我，余味总是冰冷苦涩，隐藏世事的起起落落，隐藏世事的起起落落，隐藏世事的起起。 挣扎太久了。